赴后继更当真，前赴后继更当真，前赴后继更当真。 所以别问。

竟一抬头看见你在那天边，不曾想总是触碰不到你的脸，心酸浪漫哭喊，谁哭湿了枕边，想问留给心上人，再亲吻你的脸，与其委屈着自己与我相伴，不如放爱到天边。不知道什么力量让我将你守，天知道我的心儿随你去远走，爱随波逐流，你疲倦了等候，只求温柔到白头，只求温柔到白头。 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，求我别离开。

别想太多，你也可以 have a go。 没有爱情又算什么，你要懂得享受寂寞，总有人为你等候，你又何必急着选择。跟我走，人生苦短，把及时行乐。跟我走，人中没痛，别问为什么，你只要找朋友跟着我唱首歌，就懂得什么叫快乐。跟着音乐听我唱歌，跟着音乐扭摇摆动，放轻松别想太多，你也可以嗨个够。没有爱情又算什么，你要懂得享受寂寞，总有人为你等候，你又何必急着选择。跟我走，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乐。跟我走，人中没走，别问为什么，你只要找朋友跟着我唱首歌，想着了火，有什么感觉都不要保留，你只要找朋友跟着我唱首歌，就懂得什么叫快乐， 什么叫做快乐。 啦啦啦啦，跟着我，